睁开眼，空气在沸腾转变。我突然多了好多的体会。如果说梦想醒来一捏就粉碎，世界就只是一层安静的灰。就几分钟的时间。